微凉的你，这首歌来自于陈绮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依然是金鱼和老白，金鱼和白棋的版本啊。那今天呢，我们要送出的王牌福利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由新艺剧社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呢，是在今年的8月25号下午2点钟，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的《平凡的世界》读书会的门票一张。那么今天节目呢，要送给两位幸运的朋友，有这个读书会的门票。 是啊，今天怎么来获得这个读书会的门票呢？我今天有感而发，因为今天你穿了一件这个算是什么颜色？蓝色的裙子。我觉得蓝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刚才本来想让大家来猜静瑜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裙子来着， 破梗了。 后来一下，完了，直接破梗了啊！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颜色好了。 好呀，那各位发送一下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或者说为什么喜欢这样的颜色，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FM， 然后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有王牌福利送出。 对啊，你知道这样的天气呢啊，微微吹来一阵凉风的时候，就希望说，哎，要是能再下点小雨什么的，感觉就更好了啊。 哎，雨说来就来哈，明天还真的就有一场雨。 啊、真的吗？ 对，我昨天看天气预报了、哎，因为本周都还是一个持续阵雨的天气，那么大家出门记着带上一把伞吧。 嗯，烧烤可能要这个 注意点儿。 对哈。 掌心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都奔水往下淋、啊、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啊、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唱个罗密接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静静 颜色。 最后一句感觉跟天气预报似的，夏末秋阳里的一抹颜色，什么有这什么一缕温热啊，一抹温热有换季的颜色。 那其实呢，前两天有朋友提醒我们，就是说什么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那么今年算是晚立秋， 一套一套 对，还算是挺热的一个天儿。 哎， 那么刚刚有吴伟过来给我们打卡了，说哎，明天是不是就三伏了？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卷鸡蛋。 哎，你吃了几样啊？ 又说到了吃的上面，没办法，饭点 控制住自己。但是而且这我们也可以这个原谅，因为静瑜这两天很辛苦，连续两天早起有这个早安音乐秀，晚上还有娱乐最王牌。 嗯， 很多人说听到你的声音有些恍惚，哎，分不清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 我尽量 黄昏还是清晨， 我尽量做一些区别给各位哦。 我的妈呀，这到晚上了是吧？哎， 大家好，我是郭鹏。 哎，还是这样的呀，我不一样。静瑜的早上和晚上的声音怎么不一样呢？答疑解惑。 就是因为晚上睡饱了呀，早上肯定没有睡醒啊。 早上是摇滚，晚上是民谣。 对，还有在走心六点半的时候，我会再切换一个境遇啊。 好嘞，等待一下啊。蓝色天空和大海的颜色很清澈，这是蓝轩若水这位朋友喜欢的颜色。 还有刘学员给我们提到说喜欢粉红色和粉蓝色，这也是去年的时候好像是纽约还是巴黎的这个流行指数发布的今年的流行色系啊。 哎呦，还挺时尚啊。 王牌推荐， 我想到自己的这个初恋，或者想到自己曾经的这个爱情，哎，它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呢？ 粉红色、粉蓝色。 你看，这是女生的回答。 男生呢？ 男生，黑色。想不起来了， 好痛苦。 蓝色啊，什么什么颜色啊？但现在我们要说的这一个话剧呢，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初恋的名字，叫《情书》，央华戏剧制作，周涛、孙强联袂主演的，明天开始到本周日，保利剧院上演。 大家提到周涛的那个名字，对，就是你熟悉的那个周涛，就是经常主持春晚的， 对， 以前的央视的主持人周涛。那这是他的话剧处女作， 是。 可能以前看他演戏，更多的就是在春晚上去演小品，跟郭冬临合作演他媳妇儿哈。 哟呵，你都记得啊。 但是周涛说他本来就是学戏剧表演的，后来是阴差阳错考到了传媒大学，然后进入到央视做主持人，一做就做了20多年，也是非常成功啊。 对。 那但是从央视离职了之后，就特别想尝试一个舞台剧作品，那这次拿到这个剧本他也非常的喜欢。 是，就是他会比较有空间感，其实就是舞台上其实有时候不需要太多东西，比如说一把椅子、一个沙发、一盏落地灯，然后其实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呢，都会有完成一个时间空间的一个转化。这个一下的40多年来写了70多封情书，就是在这么一个舞台上。 因为这40多年呢，其实是有一个时代变迁的大背景在的，而且这是一段横跨大洋两岸的世纪绝恋，所以也是通过男女主角婉婉的读出他们彼此所写的70多封情书，来把他们的恋情展现给观众。 你知道这种横跨很多年反映时代变迁的戏呢，就是很抓心啊，所以不知道这一部怎么样，大家可以自己考虑是不是去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江美琪的一首歌， 就叫做《那年的情书》。 哎，你那年的情书你还保留着吗？你还敢保留着吗？好，听听这首歌回忆一下。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紧接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 这个像静瑜这样子，我觉得应该可能在学生时代应该是会收到不少情书的那种， 但是并不敢保留着。 这怎么就不敢保留着？多美好的回忆啊！ 就怕爸妈看到，因为就是年纪有点小，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这种事情千万不能被父母发现，所以收到了之后就赶快就看完之后就撕掉。 抽屉里的秘密，对不对？ 就没敢到抽屉，就直接撕掉。 胆儿还真小啊你！ 他并没有去到我抽屉的机会，现在回头想想蛮遗憾的。 但有些人生就是有时候偶尔会有些遗憾，包括这些可能已经被散落在岁月一地的情书啊。 嗯、 我刚才说了，你敢留着吗？其实这个问句，就并不一定是问给大家，也是问过自己的啊。那些情书呢？ 对哦，老板也情书呢、 啊？我写给别人那些情书去哪里了？好了啊，开玩笑啊。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歌是江美琪的《小美》，很细腻的歌。而接下来呢，我们来推荐一些书给大家，因为一到周三我们就会推荐一些新书。接下来先来推荐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作家， 是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奈保尔啊。那前几天呢，他是在伦敦的家中去世了，享年85岁。 对， 那他是一个英国作家，但是是出生在一个印度移民家庭，所以有这个移民生长的背景。那么他在面对其他文明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独特的洞察力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当中。 是，大家可以找来他的书读一读啊。另外呢，他的书其实是比较好读的，不会太那个晦涩啊。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这个城市的傍晚下班路上缓慢的前行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种体会突然来到你的内心，就是城市越大人越容易孤独。所以你看很多的流行歌曲里面都会有这样的字样，什么孤独啊寂寞呀，对不对？ 嗯，对。那很多的文学作品呢，其实写到歌词当中，这歌词也算是诗的一种哈，这也算是一种文学作品来描写的孤独。那么最近呢，中信出版社也推出了一个小说集，叫做西西里柠檬。那这个西西里柠檬呢，不是单独的一篇小说，它是从世界文学杂志创刊60多年来的作品当中精选了21篇描写孤独的经典名家短篇。这些经典名家当然就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非常熟悉的鼎鼎有名的作家了，比如像欧亨利啊，专门写短篇著称的，还有福克纳、加缪啊、舒尔茨啊等等等等的。 对，都是小就是课本里的啊，反正就是形形色色的一些孤独的灵魂，跨越了百年的孤独者的群像。其实对于孤独的人来说呢，看到了有人曾经那么细致入微的去描写过你的内心感受，我觉得你会觉得说啊，原来有人比我还孤独，心里会好受一点、啊、 因为不是来比较了，我觉得是在文学作品当中感受到了，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懂自己的。 嗯， 就是我觉得人生活在世间上寻找的就是一份认同感和感同身受的感觉。 对， 那么有人懂你，你可能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孤独了。 对，有人可能在你的耳边会跟你说 You are not alone。 The day has gone, I'm still alone。 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有啊，这喜欢金色的是 青银， 对，恭喜发财啊！ 喜欢红色还有美丽，他说，因为是股民呢，必须喜欢红色 啊。这原来是这样哈， 嗯， 所以碰到红灯你也不应该着急是吧？ 有人说，哎呦，今天大盘挺好。 好，哎呀，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颜色是为了互动送出《平凡的世界》读书会的门票啊！大家其实昨天听我们节目都知道，我们特别认真的向你们推荐了这个没有流量演员，但是呢却成为流量担当的话剧啊。 对， 就是8月15号。 嗯，这是我们的《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啊。现在我们先提前预热一下，因为这是在今年的10月13号到14号晚上7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三度上演。 我差点以为就是今天晚上就想看了呢啊！这个剧呢是陕西人艺继《白鹿原》之后的又一部潜心的力作了。嗯，然后呢，剧作家孟冰也是凭借他斩获了2018一戏剧大赏的年度最佳编剧，因为一部著作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很受欢迎的著作，要把它改成一个这个舞台上面的这个戏剧，其实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嗯，而且也是第三次来到咱们北京了，前两次都是售罄还一票难求，那这一次呢大家可以提早关注，因为还有2个月的时间，10月份上演。购票可以关注大麦网搜索平凡的世界。 对，据西安人静瑜跟我说呢，这部剧也是有浓浓的这个陕西口味陕西风味的， 因为是陕西人艺来演的嘛。好看 好看啊，西安人的歌，这首歌我们听听看啊。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有一种旋律它扯着嗓子唱歌，在它的中心人们叫它鼓楼钟楼。有人说西安水土让人变得懒惰，来大坝挖坑那叫你撒娇生活。是谁对西安印象留在黄土高坡，来跟我唱一首咱西安人的歌。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600年的城墙如今让你随便触摸，西安的小吃足够让你变成吃货。在你的脚下曾经埋着王孙显赫，和平门下马陵是最低调的一个。西安的女娃喜欢有话撒都直说， 是吗？ 对呀、啊， 西南的女娃喜欢有话撒都 有话就直说、啊、你怎么东北味都出来，有话撒都直说， 撒都直说。 嗯，对、 啊，来来来，我刚才说是大家听听看，其实不对，应该是大家来让静瑜唱唱看。 不管在哪都不能不吃泡沫。 来， 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好，本色出演。 还是要强力的给《平凡的世界》打 call 啊！这次是陕西人艺第三次来到北京，那大家也是可以感受到这一个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话剧的感受。 看来这个剧真的不错啊！这个、西安女娃都唱歌了啊！大家可以去。 我们左撒右撒花都直舍吗？ 右撒花都 直舍， 直舍啊，直舍。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88， 400876488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88。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啊，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鲸鱼。 今天我们得说说这个时尚界的话题了啊。刚才因为你说到了这个时尚界的流行色，俗话说得好，金九银十。其实对于时尚大刊来说呢，九月、十月的杂志封面是最重视的、最有分量的。 对，因为如果你关注时尚的话，哈，会把每一年杂志的这个九月刊还有十月刊的封面拿起来看一下，发现杂志在九月份和十月份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够请到的是他们的资源所能够到的最顶级的女明星来拍摄的。对，就比如说像章子怡、巩俐这样的，还有像一些超模，比如像刘雯呐、鞠晓雯呐等等的，才可以能够登得上金九银十的封面。 哎，那么我们今天想说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尚杂志的封面有金九银十的说法呢？ 对，其实跟我们广播一样了，就是还是金主爸爸最重要啊，这是广告分量最重。因为全年的这个广告收入当中呢，三月份、四月份、九月份和十月份的刊入是收入占了最大头的。那么所以金九银十的时候，九月也被认为是新一年的开始，而且这也跟时尚界有一些关系，是因为很多的时尚的品牌他们是在九月和十月来发布第二年的新一季的流行趋势。比如说九月就开始发，就是比如说某大品牌哈，某奈尔、某 V、 某 G 他们明年新一季的这个流行趋势，就是2019年春装差不多都会在九月十月的时候开始来发布，还有时尚秀的一些时间。所以说时尚大刊呢，作为追随来讲，肯定也会在九月和十月份的封面多做一些动作，让大家感受到他们的这种时尚气息。怎么样，我解释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我很时尚？ 对， fashion， 怀神， 太怀神了，这太怀神了，真的真的。你什么时候来上这个时尚杂志的大便一定要告诉我好不好？ 我能不能上一下他们娱乐最王牌九月份，你们要不要把头像换成我的？ 你刚才就是我们就直接四个大字西南女娲。 好，你们要不要看给我端着一个就是比脸还大的碗，然后拍一张照片？ 你确定这是时尚杂志吗？ 就是时尚啊，就是你知道，就是越你越不能理解的东西可能就越时尚一些， 说不定就是变成一个潮流，大家以后都学你出门拎一个脸盆出门啊！ 啊，对，脸盆包，哎，引领时尚新潮流，开玩笑啊！ 还能遮阳防晒啊！ 对， 行了，我们说回来了。九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很多这个时尚大刊的封面出炉，比如说《时尚芭莎》是谁？是 李冰冰， 对，因为有电影在上啊， 是因为每一年最关注的就是时尚芭莎的这个九月还有十月刊了。那是因为他最近的这个巨齿鲨跟杰森斯坦森在全世界各地的影响范围都很大，就除了中国以外，都拿到了票房的冠军的位置。因为平时的时候就是这周还挺难请的，但是因为在宣传电影期间， 对， 那么这一次呢，想要单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家人的封面。 哦，就是巩俐， 对， 差点啊字去了，巩俐啊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大美女啊，她呢其实就是一个九月家人杂志的封面，其实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来对比一下同期的这些人吧，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说时尚芭莎是李冰冰、Ella 是孙菲菲，时尚 Cosmo 是用的三连封面，就是赵薇单人照、赵薇苏有朋双人照还有景甜的单人照，是用三个人的、那 Vogue 用的是周迅，但是这一次家人绝对是妥妥的赢了在这几期大刊当中，因为他们请到了巩俐。 对，气场上来说是这样的哈，满城尽的黄金甲里面的皇后嘛，是吧？而且据说她很敬业啊，就是在拍摄期间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啊。 对，轻易不拍，但是接下来这个工作了之后就非常的敬业。因为拍摄的时候在法国就很高温的天气，当时巩俐就穿着皮草，然后在一个就是不对外开放的一个老楼的楼顶顶着皮草拍摄了8个小时。 对对对啊，这个敬业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啊、尤其是对于这样的艺术生命能保持这么久的这个女的明星来说，女演员来说，觉得可以值得现在的一些年轻演员效仿一下啊。好了，听完了这个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时尚杂志啊，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有一段新发现的内容啊、也是前段时间呢就是这个艾科已经特别准备好了，当中提到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陈彼得，我觉得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我们来分享 王牌新发现。Remember me that I have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最近一期中国好声音来了一位老人，一曲 Remember Me 婉转悠扬，仿佛让我们又看了一遍 Coco 寻梦环游记。一曲唱罢，全场欢呼，哈林起身为他致敬。这位如此有范的老人是谁呢？他就是陈彼得。让我们把时光追溯到30年前，这位陈彼得先生也曾用音乐改变过世界。在那个听着邓丽君、蔡琴，听着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天下，他是第一个将美式摇滚和 R&B 融入到华语的民谣音乐当中的人。在创作这首当年脍炙人口的《阿里巴巴》的时候，陈彼得也这样说过，他为许多音乐人创作出好歌，甚至一首歌捧红一个人。因为陈彼得创作的《迟到》，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刘文正一炮而红。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而他创作的《一剪梅》也成了费玉清至今最红的经典代表作。后来陈彼得因为各种的社会和自身的原因患上了抑郁症，所以在他最红的时候甚至没有办法登上舞台。在日本、香港等地辗转之后呢，终于回到了成都。11年的时间，他在广州开启了饭店，在北京开了一个录音棚。他也经常会在自己的录音棚里下厨给乐手们吃，比如说窦唯还有鲍家街都是经常光临他的顾客。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他并不熟悉，但是他确实是上一辈音乐人心里最尊敬的前辈，因为崔健还在他生日的时候为他弹唱祝寿。如今74岁的他偶尔也会出现在当下的节目当中，每一次的出场唱的不只是歌，更是几十年的沉淀和故事。因为他的出现一再提醒着现在的年轻音乐人，过去也曾辉煌，未来应该要更好。 Remember me.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hold you in my heart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Remember me.

正今天的钱如果被他们赢走之后，我就两手空空了。对，来听这首《两手空空》。 爱又怎样，又不能当饭吃，我口袋没有钱请你吃饭。爱我很累，总是一无所有，但是我看你也没想要走。我这么穷，总是在打零工，谁不希望在办公室吹风。奢求你要如何对我，因为我能给你的不够多。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哦，做美梦，醒来两手空空。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 其实跟他年轻的时候的爱的初体验其实有点像啊。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把我的照片还给我啊，反正我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就是、 现在对阿月的印象就阿月超严格的。 就每个人都在变化，都在成长啊。这首《两手空空》，我希望在稍后过去之后，咱们都可以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你手里多出来400，我少了400啊，我两手空空，你呢赚得盆满钵满。当然这只是开玩笑，接下来能不能赢还是要看稍后五道题您是不是能答对。准备好了吗？我们这位听友 Hello Hello 你在吗？ Hello Hello 我在。 好开心啊，这简直是蹦出来的。我在我在， 来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好玩啊。 哎怎么说，怎么称呼？ 哦，我的名字吗？ 对， 我的真名吗？ 啊，不用， 不不不，就刚刚报名的那个名字。 对，你微信的名字我觉得特别好玩。 啊，嗯，我的微信号是荔枝烧腊， 后面还有一只鱼呢。 对，我也 烤鱼， 烤 还是烤鱼？怎么看出来它是烤鱼？ 所以你和鲸鱼是一个家族的是吧？啊，这个鲸鱼，你是烤鱼？ 别，我不希望被烤。 啊，好嘞，这你说一下你名字。 对，就是有一种烤鱼特别好吃，就叫荔枝香辣烤鱼。 嗨，合着一道菜是吧？ 荔枝香辣烤鱼啊！ 对，我分析半天，荔枝香辣在哪儿呢？是什么荔枝？原来是烤鱼。他的头像上面写了四个大字：身体健康。 嗯，是一个特别活力的女孩子哈，能听出来。 真不知道，以为你是给这个烤鱼店打广告呢，吃了一只香辣烤鱼，然后什么身体健康。哎呀，好吧，不知道今天的现金够不够你吃一顿荔枝香辣烤鱼的，加油吧，好不好？ 嗯，400应该差不多吧，所以加油，希望你可以把400块带走。 对，点个2斤的鱼应该问题不大。来。 准备好了，我们要开问了。第一题呢非常简单哈。那么请问，著名球星梅西宣布将暂时退出国家队，请问他是阿根廷队的球员吗？是或不是？ 3、2、1。 是。 这个题都回答得这么勉强吗？ 对，为什么会有犹豫啊？ 对， 因为我猜的。 我猜的，那可能真的是对足球一点兴趣也不敢。 就是大家在看球的时候，他在那边吃烤鱼，是吧？ 对，荔枝香。 对。 好嘞，好， 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请听题。昨天电视剧《天盛长歌》开播了，请问在剧中演员陈坤扮演的是这个天盛王朝的六皇子吗？三二一，是吗？ 对， 是吧？ 对啊。 哟，居然答对了。看了吗这个戏啊？估计是看了，要不就是昨儿听我们节目了。来，接下来第三题，再答对咱就能吃 半斤 烤鱼了。 两斤还是可以的啦，就烤鱼200也差不多哈。 好，来来第三题， 来准备好。历史上的今天，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那么请问巴拿马运河连通的是印度洋和太平洋吗？是或不是？ 三二一。 不是了，不是。 对对对， 可以呀、啊，这吃烤鱼还增长智力吗？不是，不是记忆力，说错了啊！你看，不错不错，好，三题答对，你是否选择拿走一半吃这个半斤烤鱼呢？ 要要要，我要拿走一半。 可能没太听明白，跟你解释一下啊，就是说答对三题可以拿走一半，但接着再答两题，你可能会拿走全部的奖金。 对， 但如果接下来两题有一题答错的话，那可能就只剩下9.9的小红包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只带走一半，或者说继续挑战。 嗯，我知道他要怎么选。 我只要一半， 只带一半。 对， 坚持一定只吃烤鱼， 他就着急吃烤鱼去，你就别问他了。 就200够了就可以了，多的我不要。 差不多能吃了，能吃了啊，好吧。 可以。 我们这个支持你啊，那待会儿就把200块钱这个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截图发过来， 对，我们的烤鱼基金送给你。 谢谢你还帮我留了一半。 多少钱？ 200。 嗯，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哈，就是如果再挑战两题的话，可以拿走400。 我不后悔。 感觉他现在就跟中了彩票似的。 对对对， 真的是可以去吃烤鱼了。好了，祝你吃得开心，玩得快乐。再见。 再见，再见。 拜拜。 记着把生活二维码发到白杰 FM 当中。 好，也谢谢他给我留了一半啊，没有让我两手空空，一个手还攥着200。 对，还给你留了200。 嗯， 明天继续发还是今天要发出去啊？ 明儿吧。 好， 你就帮我留点呗。 就是不想两手空空，对吧？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hat's up with. I messed around and got caught up with. Yeah, yea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pop these feelings like there's nothing. Now I can't get enough of you. 付款的时候看到这个荔枝香辣鱼这姐们儿这个自带梗啊，是、 嗯、 就是听着声音都特开心的这个 对 小姐姐啊，是现在是流行这么说吧， 是小姐姐 小姐姐小姐姐，叫的我自己都起鸡皮疙瘩。你知道他的名字里好像也有一个杰，就是我那个白杰的杰。 对对对，因为这个付款码会显示名字的后半部分啊， 所以我就这么 香辣 安慰一下自己，就这个钱 也算是给了自家人。 对对对对对，这样心里好受点啊。 不好受的话，胡静也给你说了实话，早晚都得发出去。 嗨。 烦你扫二维码200块钱唱半首。 好贵啊你们节目，我在我们节目随便唱的好吗？ 开玩笑，黄金时段我们这可是。这时段不得了，你看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这都是有眼光的啊！谢谢，来，这个看上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时段。 所以你都有这么多的金主爸爸，你还非要管我要那200块吗？我就唱了半首， 我也就 半句， 也就这么一说，是吧？我这要收钱的话，这个是吧？ 主要我想征求到一个许可，这样接下来这首我还想跟着唱，接下来这首歌我好喜欢呢。 对，据我所知，我们这个北京音乐广播有很多的节目是专门唱歌的。可以联络一下他们这个、他们那边可能价格比较低廉啊。 麦麦你在吗？ 好，开玩笑啊。我们接下来要抛一道音乐题，大家答题可以有机会获得小红包。这个每天的题不一样，有的时候简单一点，有的时候难一点。今天这个呢，基本上我觉得算是比较难的了。 对，因为这次我们不是听前奏去让大家去猜歌了哈。 哎，也是听前奏， 哦、也要听前奏， 但是题不一样。 哦， 待会儿我过来把题抛出去。你看，你和那个。这个月月鸟，你们俩就是这个散财的童男散财童女啊，来了以后 大家只要来就大家一定会把钱拿走。 上次你知道我在那边扫二维码送出那1100的时候，月月鸟就站在旁边，然后 开心是吗？ 帮我拍视频，哎呀，这个要帮你拍下来啊，发一个抖音， 大家来听听看啊。 好，我们就来试试看接下来这首歌的前奏，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相信你们能听出来它是什么歌。准备好了吗？ 是，准备好，我们就来试试看哈。那这首歌当中呢，也有老白暗藏的一个小题目，所以待会儿呢，大家也是要来答题，我们来猜猜。待会儿还是有个9.9的小红包送给各位的。 对，对话框准备好，最快发来的第一位有资格拿到红包，还有中间单选一位幸运儿。来，准备3、2、1。 好简单。 请问这首歌当中出现的饮料的名字是什么？两个字就可以了。 不是歌名哦，而是这首歌当中出现的饮料的名字，两个字，发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再来一遍。你这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这下应该差不多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难吗？ 不难，因前两句基本上已经把正确答案唱出来了。我刚刚本来想跟着唱一下，发现哎，答案差点脱口而出。 行，你等会儿啊，我先准备一下这个收款的二维码啊，你先准备好，待会儿你唱啊。 某个地方找太阳，在没冷的地方做暖阳，越是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 这首歌叫《往后余生》啊，听着这首歌，有些人呢，这个叫春心萌动，哎，是吧？ 为什么听着《往后余生》就想到了荔枝香辣烤鱼？ 啊， 往后的余生就只剩下被烤。 那你还，那 你还是 鲸鱼呢？ 对呀、 啊啊， 就是鲸鱼的余生啊！ 对对对对啊！就我刚才想说，有人说，哎呀，刚才那个烤鱼的姑娘好可爱啊。什么叫烤鱼的姑娘？名字叫烤鱼姑娘，不是在那边 烤鱼的。不是，人家是烤鱼的，嗯，对，她喜欢吃荔枝烤鱼。 光听声音说喜欢她，求联系方式。这事儿呢，我们得问人愿不愿意。 对对对，我们帮你牵个线，搭个桥。 对对对啊，错误答案其实也特别多。就刚才的前奏说一种饮料，有人提到了红茶、绿茶，然后还有什么？ 对，但是我想问一下，北仔北仔快乐水是什么东西？ 这个应该算是今天的正确答案 了。啊，不是北仔快乐水了。 北仔快乐水就是这个饮料的别称、啊、对 对，但是最早发过来的一位听众我们已经 mark 出来了，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 正确答案马上要出现， 来听一下啊。 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笑， 可乐 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 好了，已经400了啊，继续。 哎呀太贵了，哪里折嘛。 想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回忆都成了永远，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如果有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刚才我们热闹了半天，接下来还是安静的时间，属于一首歌和它的故事。 到了我们走心6:30的时刻。 哎，就是说好了，你声音要再变一次， 有没有感觉很不一样？好了好了，我回来， 准备讲什么故事，什么绣花鞋什么的。 有，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感同身受，所以我现在也试着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到我们的故事当中去。 好，现在开始吧。 就有一天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被自己的妈妈拉去一个同学开的餐馆里吃饭。哎呀，但是我妈那个同学啊，说话超大声，震得我耳朵疼，而且就特别不文明，就口水都喷到我脸上，我真的好讨厌她呀。但是我妈说，这是阿姨的餐馆营业的最后一餐了，明天就不开了。这么多年呢，阿姨开这个餐馆其实一直是为了等她的那个老公回来，餐馆的名字就是她老公的名字，不过等了这些年终究没能等过来。那天阿姨喝了很多很多，很久很久，还用方言讲了一大堆话，我只听懂其中的几句。我就记得她说，生活好难啊，好难啊，我知道，我知道。 接下来的这一段其实应该不算是故事，是一段这个情绪的表达。请控制自己的表演欲，除了感动一下自己，营造自己一点痴情的假象，一点意义都没有。感情的真谛在于互相的吸引，志趣相投的同行，而不是追逐和依附。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走到最后，就是因为在感情中迷失了自己，变成了一副不讨喜的样子。别怪我说的直啊，因为我曾经输得太惨了。 有谁流过眼泪，请说 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 好了，回来了，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收听，同时祝你们下班快乐， 下班快乐。 接下来我们要来依次推荐歌曲，静鱼和我啊，静鱼准备两首，我准备两首。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新鲜的，之前都是让大家来点赞啊，给个赞，觉得好听的话，今天我们来打分 啊。这压力好大呀！ 突然想到了，就是比如说静瑜推荐了一首歌，满分呢是这个100分，你们准备给他这个9分之内的几分？ 9分， 嗨， 100分， 开玩笑，就10分吧，满分是10分，你觉得这首歌能拿几分？ 啊、嗯，好，那大家看打到90几分的话，我也是很开心的哈。 然后最后一算，看咱俩各自得多少分就完 了。还要比拼，还要 battle， 您、哦， 对， 压力一下上来了。 输了以后，明天节目里面这个是吧，有惩罚。 你要给你400块钱吗？因为今天就唱了两首歌，你好记仇。 你别老说的我这么这黑心，就指着赚钱啊，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有一些，更有意义的表达，对不对？ 嗯， 是不是？比如说金条啊，或者是 今天还是400块钱吧。 开玩笑哈，来，我们准备了啊，先从你开始推荐第一首。 是，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Ellie Goulding 的一首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Ellie Goulding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 嗯， 那这首歌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因为它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时空恋旅人》。提到时空两个字，其实它讲述的就是穿越，但它很多穿越剧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你有了超能力。你可以回去改变很多的事情，但其实世间的好多的缘分都是注定好的。那么这个电影告诉你的就是，其实到最后珍惜身边人和身边事才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 对，换句话说就是好好活着，别折腾啊。来听你推荐的这首歌，别忘 了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给他打分啊，满分是10分。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long as stars above youLonger if I can. How long will I need you? As long as the seasons need to follow their plan. How long will I be with you? As long as the sea is bound to wash upon the sandAs long as you want me to, and longer by far. How long will I hold you? As long as your father told you. 那种就是歌还没放就上面直接打100分、10000分这种都不算啊。 就是歌还没有开始听啊，已经过来各种给我高分了，我非常谢谢一下，谢谢蓝，谢谢江林峰，谢谢 Steven Lab。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计算一下， 亲友团要这么一个一个谢下去要谢到什么时候，天都黑了。 接着还是来公布一下我的有效得分哈，就是在歌曲响起了之后按照我们的十分制打来分的。像小环是打了10分， Mika 是8分。 行了，咱们不忘了。听着好像成绩还真是挺不错的。 我这成绩在豆瓣上非常高，你知道吧，豆瓣高分音乐推荐作品。 是，这些朋友都是好，但是排除刚才那些冲着烤鱼不是冲着鲸鱼来的啊，这 我觉得得分还是挺高的。 嗯，主要还是 Ellie Goulding 唱的好啊，唱到你的心中去了。 就不知道接下来这一首是什么效果了。嗯，你继续吧。 是，接下来还是我继续推荐对吗？我们要算平均分了。接下来推荐男歌手，这是李荣浩在蒙面唱将猜猜猜上蒙着面演唱的一首歌曲，也算是金曲又捞回来啊。这首歌曲是梁静茹的歌《如果有一天》，但是李荣浩这次翻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好听的话记着给我打十分哦。 对，眼睛虽然小唱的还挺好，这就是说他的。 这首歌的分得分还要更高一些。 嗯，对比刚刚那首要高很多，朋友打过来了十分，还有打十二分的，你们的心意我也都收到了。 嗯，我们的娱乐做王牌的王牌乐评人，我们的听友啊，北极雪他说，李荣浩的嗓音现在这个时间段听起来感觉很应景，适合一个人发呆。 嗯，想想原唱梁静茹可能更多的是从女生那种非常柔美的方式唱来，但男生唱出如果有一天的冬中啊，你就能感觉到有一些释怀的成分在了。 嗯， 就像歌词当中写的好聚好散不过是一种遮掩，如果真的相爱过的话可能就不存在好聚好散这种事情。 可不是，咬牙切齿的一般都。 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然后这样才可以、 这 个、是吗？ 就吃烧烤烫着嘴了，这是。好吧，李荣浩的歌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李荣浩可能，我觉得就如果 把歌手比成是江湖当中的武林高手一样，他就是突然在某个时间打通了任督二脉，就知道我怎么唱歌，你们能够喜欢听。哎，我觉得这个对于歌手来说呢是件很不易的事儿。有些人呢虽然也没有浮在表面，或者说他没有那么的繁华，但是一直在坚持创作，他是谢春花。今天我要推荐一下谢春花的这首歌给大家啊。所以是不是到我了？大家该给我打分了，对不对？ 对，我们十分满分。白姐要推荐谢春花的歌，哦，我们俩今天好默契，因为今天早音乐社第一首歌我就放了谢春花。 哎呀呵，所以你看啊，这个支持静瑜的也要支持一下我。如果满分是十分，你们准备打几百分呢？这首《直到寻常》。 纸伞，白色的帆，湖面上波光闪，暖风。这是我能想到的景，还有些期盼和当时浪漫。冬日的小山和耐寒的狼，江水边渔夫泛白洛丽塔。这是我很想念的景，阳台上待看一天已过半，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小雨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艰难不聚之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沉默傍晚云层渐远，屋檐下燕归来，人面花开。那时我还记得的景，眼看春又来，却意兴阑珊。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小雨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艰难不聚之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秋的话 就那个打一分的是什么意思？ 开玩笑了，应该刚刚是打给我的吧？ 没有，明显 橘色的暖 是吧？这是打给我的这个分儿。 雾气消散。 哎呀，后面这段不该放出来。 但是他讲了立秋啊，这就是立秋以后的故事，直到寻常。 啊， 但是你看一下，我们刚刚说一下要算平均分，这边给你的都是什么100分、85分，这让我怎么来算平均分？ 这个就不算了吧，你刚刚那个还有10000分的呢，不要活在这种虚拟的这种想象当中，好不好？ 大家觉得好听就好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首呢啊，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 ，Remova 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